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9集，都归你。三，谢景行过来找沈妙的时候，沈妙正坐在窗户前发呆。黄符号就这么死了。前生黄符号和明琪公主几乎成了他去秦国当人质那五年无法摆脱的噩梦。明安公主嚣张跋扈，黄符号却喜欢引得众人都去折磨他。他是秦国的太子，黄符号一旦折磨了某人，其他人都会纷纷效仿。其实说起来，沈妙和黄符号还有明安公主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怨，但就是这样恶意的凌辱，终于还是积攒起了怨气。和其他人不同，沈妙没有想过要让黄符号和明安公主偿命，因为前生害沈家最惨的并不是他们，这些人顶多就是在他的人生里落井下石了一些日子。若非今生他们又算计到自己头上，沈妙大约对这二人理会都不想理会的。如今私人已去，沈妙却有些茫然起来。重生以来一直秉持的道路就是复仇，保护沈家避免重蹈前世的覆辙。可若是傅家人在世上一日，终究不会放过沈家。他的敌人一开始就是非常强大的，光有孤注一掷的心可不够。沈妙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能不能走到最后。自树上掠下的人影在沈妙面前摆了摆手，沈妙回过神来，入眼的就是谢景行玩味的笑容。他道： 想我想的这么出神。 沈妙啪的一下就要关窗户，谢景行眼疾手快的接住，顺势跳进屋里，一手按着沈妙的肩，强势的不让他动弹，一手将窗户关上，说道： 小心冻傻了。 外头站在墙角正冻着的从阳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沈妙搬开谢景行的手，在屋中的桌前坐了下来，问道：处理的怎么样了？ 没问题。 谢景行跟着坐下来，示意沈妙给他倒茶。沈妙憋着气给他倒了茶，不情愿地把茶杯推了过去，问道：你确定秦国的人不会发现？ 发现不了。 谢景行笑笑： 不是谁都跟你我一样聪明。 夸人就夸人嘛，还顺带不忘将自己也夸进去。沈妙翻了个白眼，瞧着对面慢悠悠喝茶的紫衣青年，心中却是微微的起了些许波澜。今日之事就是他和谢景行一手策划的。谢景行手下能人异士众多，有易容精妙的，也有模仿人发声口技出众的，甚至有看一眼自己就能写得一模一样的。黄符号和傅修言之间不过是改了给黄符号的帖子，连时间也一并改了，让黄符号和傅修言一前一后的上山。上山后，谢景行的人易容成太子，跟在太子身边一直低着头的侍卫会用太子的口吻说话。黄符号和太子之间虽然算是熟络，却也绝不是掏心掏肺的地步，更不是从小黏在一块儿，根本无法察觉对面的人已经李代桃僵。之后就是一连串的误会。这一招在外人看来，太子杀了黄符号，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管出于什么误会，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秦国不会善罢甘休，别说结盟，只怕都要和明琪结仇了。同盟就此破裂不说，文惠帝为了平息秦国皇帝的怒气，最后牺牲旁人，也免不了牺牲太子。 你为什么笃定皇帝会牺牲太子？ 谢景行挑眉问道。 那可是他自己的亲儿子， 你可记得我二叔？ 记得。 当初沈源也是他的亲儿子，沈源出事的时候，他可是忙着撇清自己的关系的。皇帝也是个普通人，皇家亲情更是淡薄，为了天下大义，大义灭亲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知道太子是冤枉的，皇帝也只会咽下这枚苦果。沈妙说的嘲讽，眼角却有淡淡的煞气漫过。谢景行若有所思地盯着他。沈妙对于富家人总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即便他已经竭力掩饰了，但总有掩饰不了的时刻。这些时刻被谢景行捕捉到，心中生疑，却也不会逼问。他玩笑道， 你好像对皇家很了解，说得像亲身经历过一样。 沈妙垂眸，可不就是亲身经历过吗？嫁给傅修仪后，傅修仪夺嫡，可是斗死了一众兄弟，九个皇子死的死，残的残，有的下落不明，便是勉强留了一条性命的，最后也在傅修仪登基后被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给除掉了。不留后患，这是傅家人的本性。就连傅修仪和文惠帝之间又何尝不是勾心斗角呢？文惠帝提防自己儿子篡位，傅修仪盼着自己父亲早死，还有徐贤妃、董淑妃、皇后，深宫之中谁讲亲情，谁就是个傻子。可怜他前生不明白，总以为人总会长着心肝，却忘记了傅修仪能对自己的兄弟父亲下手，自然也能对自己的儿子下手。沈妙在深宫之中，那些少女时期的爱恨到了最后已经被磨砺得快要消失殆尽了。对于傅修仪所残存的感情，全都是建立在他是婉瑜和傅明的父亲身上。沈妙想着，没有一个父亲会不疼爱自己的儿女。然而傅修仪最后却将自己的女儿送给匈奴和亲，将自己的儿子逼上了死路，这笔债他一定会亲自讨回来。眼见着沈妙眸中神色变幻，眼底却泄露出丝丝痛苦之色，谢景行眉头一皱，不知道是哪里触动了沈妙的伤心事。他犹豫了一下，放缓了声音说道， 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替你解决。 说的好像你能做到似的。沈妙抬眼看他，可是他心里却明镜似的，谢景行的确能做到。杀两个太子，他说杀就杀了。太子和文惠帝明知道被人算计，却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手段，也就只有谢景行才能使得出来了。他胆子大，能力通天，偏还狡猾得让人抓不住把柄，好像这天下间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若是前生遇到他就好了。沈妙心中忽而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却只是开口说道，要是让你将江山改头换面，你能做到吗？手执碧玉茶盏的紫袍青年闻言却是沈然一笑，他容颜俊秀美貌，海棠花枝生春意，金贵优雅从骨子里透出来，虽然目光锐利如刀，语气却带着微微调侃， 颠个黄泉罢了，你想要都归你。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